第158章，合作无间。 嘿，什么情况啊？我拿的是真枪不是水枪啊，怎么连个人都搞不定了？ 高奇在后， 扛住啊，我发个信息。 922找了个空隙钻出车吧， 发发发，赶紧。 高奇血都要吐出来了，旁边的几位监考官也在纳闷，他们边打边退，一旦有了疑惑，攻击都夹杂着犹豫。短短几分钟的功夫，双方的势头就颠倒过来，不少人都挂了彩。灰黄色的烟尘像潮水从山顶滚滚而下，笼罩着大片树林。021肩膀被榴弹蹭了一道长口，他利落地擦掉血，绑了绷带条，又熟练地换了弹，重新从车里钻出来。 也不是完全没用。 021从瞄准镜里看出去，对高奇说， 至少现在能看见一点血了。 是啊，炸了半个小时，他们终于破皮了，我真开心。 高奇扯着嘴角假笑两声，又一脸不爽地架起了炮筒。 这皮也太厚了，应该是方法不对。 迪里想了想， 说来说去还是要牵扯到题目里面的诗吧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哎，会不会炸人没有用啊，炸影子才行。 说话间，余文瞄着某车辆又去了一炮，说， 学霸，我们炸了半个小时了，你知道吗？半个小时啊，费了将近一半的弹药，怎么可能只炸到人没炸到影子？要炸影子有用，他们现在也该开花了好吗？ 我知道。 迪离皱着眉还在想， 我不是说地上的影子，对影成三人，三人还有一个人在哪里？ 月亮呀、啊、我都记得这事的解析，你不会忘了吧？ 迪离一指天空， 那你照月亮我看看。 我当然记得原意了，但这里显然用的不是原意啊。真人一个，地上的影子算一个，那还有一个在哪儿？哪里还能有人呢？ 迪里捂着耳朵在炮火中使劲响，突然一拍脑门说， 啊对啊，对对对对，还还。 余文借着换弹的功夫问， 还？我说海面，海面也能映出人影。 高奇和021对视一眼，第一时间冲车棚里喊， 922发信息让他们试试炸海。 922原本还在联系154，试图从系统程序入手，看看能不能打破僵局。他闻言切换了界面，飞速给秦鸠去了消息， 老大试试炸海。 时间紧急，这条消息看似有点没头没尾，但秦鸠看到的瞬间就理解了他们的意思。他轰下最后一炮，拎着炮筒翻过矮墙，手机放回兜里，却并没有要去海边的意思。油货从墙角转过来，他眯着左眼，还在透过瞄镜扫人，背抵着秦鸠。 收到什么消息了？ 922。 秦鸠从木箱里捞了一枚长弹，熟练利落地装着。他们大概在研究题目里的三人是哪三人，让我们试着把人引去海边，对着海里的倒影炸。弹火穿过楼宇，直击对面一辆防弹车。 你要试吗？我觉得没用。 不可能是海上的倒影，海面在边缘，能倒影在上面的只有旁边那一圈建筑，最多再加个足够高的双子楼，那些 NPC 倒是可以引到海边，其他呢，建筑可没有长脚。 这跟油货想到一起去了。如果说所谓的第三个人是海上的倒影，那只有一部分人和建筑有，更多的东西离海太远，根本投照不过去。真正的第三人一定是这里所有东西都能够找到对照的。很快秦鸠的手机又震了一下，922补了一条信息， 老大先别试，还是不对。 看吧， 都反应过来了。油火从瞄镜里看出去，防弹车被烟雾笼罩着，旁边是和监考官们长得一模一样的 NPC， 他们架着武器，身上或多或少有些血迹，但他们对伤口毫不在意，好像血都不是他们流的一样。就这些伤口也是刚刚那几分钟打出来的。油火皱眉盯着那处，突然低声说， 是真人吗？ 什么？炮声呼啸而过，他们就地一个翻滚避让，秦就没听清他的话。 对应成三人的第三人是真人吗？ 秦就转头和他对视一眼，那一刻远处飞来炮火，秦就撩起眼皮朝那边扫了一眼，那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盗版001正站在某个楼顶平台，从瞄镜上抬起头来。榴弹扫过的瞬间，秦就突然朝旁边伸了一下手。 干什么？ 油货眼疾手快去抓他的手指，结果抓到了一片湿滑。人的指尖总是血液丰沛，秦秋三根手指满是嫣红。别担心，我有数。他顺手在墙边抹掉血，第一时间给油货看他的手指。急速飞过的弹皮在他手指上割了一道长口，横跨三根手指，血虽然流了很多，但确实不算大伤。秦秋不太在意地扶住炮管，偏头又用瞄镜看了一眼，就在楼顶平台上，那个盗版001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，鲜红色的血水同样淌满手掌。他满不在意地甩掉了血迹，继续往炮筒里填弹。秦秋抬起头，被你说中了。 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迪丽他们总下意识地觉得三人都在考场之内， NPC 是本体，另外两者都是他们的影子，不是在地上就是在海上。可是错了，地上的影子是虚幻的，那些 NPC 同样是虚幻的，这个考场本身就是两重影子，对影成三人。那个真正的人在考场之外，是整个监考区。那些 NPC 被轰了半个小时毫发无损，却在这几分钟里陆陆续续挂了彩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那身铜皮铁骨终于扛不住了，而是因为秦秋他们这群真正的监考官受了伤。要打伤 NPC 必须先伤他们自己，同样的，要轰开核心位置的白色哨塔必须要炸掉考场之外真正的那一座。那一刻油火几乎要冷笑出声，系统打了一手好算盘，如果他和秦秋还像当初一样独狼似的杀进来，那么这场考试就是他们最大的克星了。哪怕再多的武器，再多的准备，也不可能打穿这里。他们会在这群打不死的 NPC 包围之下耗光弹药，精疲力竭，直到妥协退让或者困死在这里。不仅是他们，任何试图暗中摧毁系统的人进来都是这个下场。系统之所以这么设定，就是因为他非常笃定，甘于以身犯险的人永远是少数，永远是孤军。但是很可惜，系统的计算又出了误差。 油货和秦鸠不再与城中心纠缠，他们开着装备车穿过炮火，直奔山边和众人会合。在那里，他们用922的特制机跟154接通了联系。 你们能保持火力分散系统的注意力吗？这样才有可能短暂的钻个空子。 多久？ 给我15分钟。 好。 下一秒，冲天的炮火再度笼罩了整个山林。与此同时，真正的监考区正处白天，14:37，这是一天之中人员最集中的时刻。留在监考区的考官们正聚在会议中心开日常例会，其他人员大多在城市中心、商店、酒吧或者街道上，还有一小部分人 依然守在双子大厦。三分钟后，整个监考区突然拉起了长长的警报声，监考官、生活人员、值班者们在那一刻倏然一惊。紧接着，监考区万千建筑和街道广播同时沙沙作响。就在人们以为系统又要发通知的时候，一个沉稳冷静的声音响了起来： 我是监考官154，全区67000个广播器暂时由我来代管，我来播送一道指令。 监考区各个角落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因为他们从未遇见过这种情况。会议室里一阵桌椅翻倒的响动，众人哗然起身，惊疑不定地望着广播口。 我们正在做一件有点疯狂的事情，鉴于我正在用这种方式跟你们沟通，这件事是什么你们应该都能明白。现在我们碰到了一点小麻烦，止步于最后一道门前，有708人正困在系统特设的障碍里，其中37位现任监考官，包括主监考官001以及前任主监考官 A。 既然叫一声同事，我想你们应该不会介意在这个关头帮小忙。监考区共有可移动武器12300箱，监考官可自主动用的一共是3700箱，防弹车400辆，这些武器车辆集中于会议中心和双子楼地下仓库，请在5分钟内拿上武器，前往东北森林哨塔，帮我们炸毁它。事关重大，时间紧急，所以很抱歉，不得不采取一点非常手段了。我手里有一本组队名单，可能有些人不太明白组队的意思，就是我只要在这份名单上写下任何一个人的名字，不论是考生、监考官还是其他人员，只要你在系统里，就会被拉进队。现在队长是 A， 麻烦各位二选一，要么炸塔，要么进队。 广播安静了一瞬，154话音落下的时候，监考区各个角落一片死寂，接着就像沸水入油，嗡的炸了。议论和惊呼充斥在高楼广厦和街头巷尾，还没等他们消化过来，广播再度响起，154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监考区。 哦，对了，忘了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存在比较特殊，大概可以算作系统曾经的一部分，因为情感思维受影响太多了，数年前被他清洗出来，借着监考官的名头存留到了今天。某种程度上，系统能做的事情我也能做，所以刚刚那些话不算威胁，但也没有开玩笑。我知道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系统有很多运算法则，它总在用那些预估你们的行为，也只相信那些预估结果，所以它永远不能理解一件注定危险的事情为什么总会有人愿意做。但是我可以理解，这是我被清除的原因。既然我都能理解，我想你们一定也可以，这是我来找你们的原因。 154的声音其实跟油货有点像，跟系统更像，但他在说话的时候，没人觉得广播背后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 监考区总在固定的日期下雪下雨，固定的时刻天黑天亮，千篇一律的风景你们看了好几年，也该看腻了吧。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考虑一下，是继续困束在这里，还是帮我们一起炸了它。 考场内，在两任主监考的带领下，盛大火光包裹着象征核心的白色哨塔，炮弹的轰鸣从未止息，硝烟弥漫，榴弹横穿，夜空被映照的一片雪白。15分钟漫长又短暂，终于在炸响声中走到尾声。就在即将结束的那一瞬，另一片盛大的炮火笼罩下来，炮火不知从何而来，像一道突然投落的虚影，却让白色哨塔脱掉了铜皮铁骨的防护层，终于被打上了斑驳的痕迹。两种火光在夜空下交织成片，半分钟后，高塔轰然倒塌。